念的时候，也记得我们的亲爱的王平哥来到了老王平哥。然后呢，来花钱呢，你来拿一个的。我说的是拿的钱呢，我还没有拿的钱呢，我还没有老命给你。 Oh,